啊，做完以后要等到教育部审核，啊，最后到各个省市审核，这才是最后正式公布的。 嗯， 啊，省市各个省市在他们的这个招生简章里边啊，会列出来，同时我们也会在中国科学院大学的 官网 招生信息网上啊进行公布。啊，现在初步的方案已经有了，但是还没有正式 最 后的 推出啊， 对对，定稿。 好，那最后呢，我们再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就是学校的一些优势的专业，因为王牌是什么？其实一定要拿出来亮一亮。其实对于很多的考生来说也好，对家长来说也好，是很希望知道的。包括他们究竟我们的科研实力有多强，我们的教学实力有多强，就业的情况怎么样，包括再升学的情况怎么样，能不能这个请那个尹主任或者冉主任给我们再介绍一下？ 啊，好，其实我们中国科学院大学啊，我们从这个我们的这个学科点来说的话，我们有这个七个学科门类啊，都有博士学位授权点，包括哲学、教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拥有40个啊这个博士授权一级学科，那么我们最集中的还是在理学和工学里边啊，我们每年招收的这个理学、工学，这个不管是博士、硕士，占了我们的这个绝大部分 比例， 这个对比例， 嗯， 那么我们本科招生的这13个专业也全都集中在理学和工学里边，我们的这个学科实力的话呢，可以这么说吧，在2017年，全国的第四轮学科评估当中啊，国科大是有获得了18个 A 加啊，这个一级学科。同时有30个啊，这个一级学科获得了 A 的这个评比结果。在全国的这个排名是这个 A 加的学科吧，是第三位。是这么一个状况。 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喜人的数字啊，18个 A 加的这样的一个学科，确实也都是优势，也都是全透的这样的一个学科。 对，我们所有的本科招生专业全部是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当中获得 A 的这个学科，其中大部分属于 A 加的学科啊。 所以在这点上可以就说明我们本身那个教研实力也好，然后包括我们的教育的能力也好，都是非常强的。 对对，因为我们每年这个培养的理学博士大概是3000多名。有一个数据啊，可以给广大听众朋友说一下。光说3000多名可能大家没有一个 概 念。概 念，对。 对，我们每年培养的理学博士占全国培养的理学博士的1/3啊。这个比例是相当大的。 是的。 因为我看个一个数据，全国每年授予的理学博士学位大概是9000多名。我们中国科学院大学授予的理学博士学位是3000多名每年。授予的工学博士学位是2000多名。因此我们是实实在在的啊，占全国这个总量的1/3。因此我们说我们最强的学科也主要就是集中在理学和工学学科门类啊。当然我们其他的这些学科，你比如说像这个哲学、教育学啊，包括这个农学、医学、管理学，它只是说招生的这个比例相对来说低一些，对吧？没有我们理学工学这么大的这个比例，没有这么大的总量，但是从这个学科的培养实力来说啊，也是很强的。你比如说像我们的管理学科啊，在这个第四轮学科评估当中就获得了这个 A 的这个啊很好的一个排名结果。 所以整个来说，就是我们拿出来招的一定是招最好的，我们给出的条件也是最好的，我们用我们的最强的专业然后来招这些本科生，因为本来原来都是研究生院嘛。 对， 那现在来招本科生，也希望能够把这些本科生们从18岁开始就培养起来。因为还有最后3分钟的时间，我们再来简单来先说一下，比如说像招进来以后我们的培养策略究竟有哪些举措，可能讲不完，下半段接着讲好不好？ 好。我们中国科学院大学的本科培养还是非常具有鲜明的特色的。那么我们的第一个特点啊，就是学业导师制。我们在这个2018年招收的本科生当中，我们招398名，但是我们实际上遴选了980多名这个导师来给本科生做学业导师。其中980多名导师里边有两个院士60多名。千人计划有24名。还有国家杰青有289名。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那么在今天我们的高招直播咨询里面，为大家带来的是两所学校，分别是中国科学院大学以及中国人民大学两所大学。刚才呢我们一直在介绍的是中国科学院大学呢，其实说到了关于这个究竟这个精英人才是如何培养，也说到了导师制啊这样的一个集中了最优势力量的这样一种培养方式。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些其他的培养方式吗？我们再来继续有请我们的中国科学院大学的招办主任冉莹志以及招办的业务主管尹怡老师，两位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中国科学院大学进行这个精英化的本科人才培养的第二个举措，就是三段式培养。这个三段式培养就是说的，就是说前一年半左右的时间，所有的学生，你不管是什么专业进来以后，不区分专业培养，重点学习数学、物理、外语、人文艺术校内的课程，把数理基础打得非常扎实以后，等到一年半可以任意的自由重新确认专业。你比如说进来的时候是数学专业，那我要想学物理了，你就重新确认物理，想学化学了就重新确认化学就行，没有任何限制条件。然后我们有一个要求，就是说如果说你要是想以后学数学专业，我们要求在前一年半的时候要选数学 A 类课程，因为 A 类课程相对来说是比较难的。你如果选太简单的课程的话，那你学数学专业你学不下去。这是我们的第二个阶段，就是专业专业课的学习。那么第三个阶段呢，就是说要进行半年左右的时间送到国外一流大学去交流访学，或者说到相关的研究所进行科研实践。这三段式培养，这我们的第二个特点。那我们第三个特点呢，就是科学家班主任。我们所有的班都实行双班主任，一个是科学家班主任，就各个研究所的所长、书记这一流的科学家。同时我们还有年轻青年班主任，一般都是这个副教授或者是博士后之类的。这是我们的第三个特点。第四个特点就是，您是上讲台，所有给我们本科生上专业课的这些老师全都是教授以上的这些教师。他们不光是科研做得好，同时讲课也讲得好，才有资格来给本科生讲课。 这有严格的这样的一个考核。 对，是的。说在我们中国科学院大学给本科生上课是一种荣誉。 确实是，也是必须要达到科研达到一定的水准，然后同时你还能够把这些东西，不像茶壶煮饺子你倒不出来，你还必须得能给它倒出来，你才能够上得了这个讲台。 对，我们是让知识创造者来传授知识。 这是从根上的开始，这个带这些本科生，我觉得享受的待遇确实是非常的好。刚才我们谈到了培养的举措，还有没有其他的？ 主要就是这几个特点。 好，非常好。刚才呢我们正好有一位这个听友呢也是在提问说，这个国科大今年新设立两个专业招生人数大概多少，那么提档分数线大概是多少，我们就接下来讲讲关于这个提档线的这个事儿吧，因为近三年的一个提档线咱们现在也是有统计的，我们请这个尹老师给我们来做一个介绍好吗？ 咱们国科大呢是从2014年开始招收本科生。近几年来呢，因为我们这个本科生的教育和培养吧，可能也得到了这个社会上的认可，所以呢我们这个提档线呢也是在逐年的有所上升。那么就去年呢我们统计的一个情况来看呢，因为我们现在的招生类型主要分为两类，一个是综合评价，这个综合评价我们是放在提前批次来录取，大概呢提档线要到北京市的前800名左右。统招统考呢我们是放在本科一批次，大概要到北京市的前400名左右，这样一个成绩。 所以这是一个整个的成绩的情况。那么刚才他也谈到了新设立两个专业招生人数的情况，是不是现在还出不来？ 对，现在我们还正在就是后续要等这个教育部还有省级主管部门批准之后，我们现在这两个新增的专业在全国投放的人数大概是15到20人左右，这样一个情况。 对，而且刚才那个正好冉主任也说了，其实这个专业你现在选什么进来并不重要，因为一年半之内哈，之后是都有一个选择的一个权利。说到这个转专业，还有另外一个，因为有的学校说我必须得是成绩排到年级前多少，这个才能够转专业。在咱们这边呢， 咱们这边设的门槛，就是刚才冉主任也介绍了，只有一个数学专业是有要求，你必须要学数学的 A 班。 嗯。 其余的专业是不设门槛的，你只要没有挂科，都是可以的。我们前几年的专业满足率都是100%，就是你只要想转专业，符合要求，专业满足率是100%的。 其实也是能够让学生自己来确认自己未来的方向，我要研究的一个目标跟方向，非常好。刚才呢，我也谈到了这个，到最后我们的培养模式里边有半年的时间，本科生有半年的时间，相当于一个学期到国外的学校去留学去研究啊，包括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科研院所进行这样的一个学习跟研究。那么还有哪些这个国际合作项目呢？就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吗？ 我们现在呢还有这个就是半年的时间给学生呢送到这个参加这个出国访学的一个项目。现在呢我们第一届的2014级的本科生大概300多人里面已经有180多人到了就是出国这参加这个访学的这个项目。这个覆盖率呢是60%以上。 效果怎么样？ 效果呢现在已经有很多学生，我们收到了这个国外高校的一些喜报，包括他们参加一些就是国外的这些比如说全美的 NASA 组织的一些比赛，获得了大奖。所以整体的这个学生在境外的这些表现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呢我们现在合作的这些高校包括有麻省理工，有牛津大学 UC Berkeley 这样就是大家可能比较认可的这些高校，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些本科生在当地的这些学习的情况也是非常认可的。 因为你谈到了这个以后，其实也谈到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在本科生毕业之后的同学们的去向如何。因为你想把半年把学生们送出去了以后，大家觉得外国这个大学都不错，我就考外面去了。咱们本身的现在的就是比如说就业率也好，还有包括我们的其他的再升学率也好，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请冉主任啊。 好这个我来回答吧哈。我们目前的这个本科毕业去向，一个是有一部分学生到世界一流大学去这个留学就包括学校公派的，还有包括他们自己自费出国的这是一部分。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通过推荐免试进行继续深造的。那么这部分学生大部分是继续留在了中科院进行这个深造，包括读直博生或者是读硕博连读这种形式。另外还有一部分学生是这个通过全国统招统考来继续进行深造。深造比例是绝大部分同学吧基本上都深造了80%以上。 都是继续选择继续深造。 对，都是继续深造。 就是就业其实就是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最主要的事儿了。 对，是的因为我们培养的目标也是希望我们的同学们绝大部分都要继续深造的不管是出国留学的或者说在国内继续深造的这部分同学，我们都希望他们以后能够为国家做出贡献，他们在国外学成以后，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回到国内为国效力 其实我觉得可能您这个说起来这太官方了，更希望的是他们能够继续在中科院大学的研究生院继续攻读我们的自己的这样的研究生，然后把这些孩子们都留住。 对，继续在国内深造也是不错，因为实际上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说实在的这个要需要一大批的这种人才他们在国外学成以后回来工作也是很好的。 也是很好。 对对 确实。 在我们国内当然也能够把它培养成才我们多条腿走路。 对其实这就是很多家长可能现在不了解，我们国家现在的科研实力已经非常强了，就不像是原来可能大家想象都是国外好并不是这样的。 对，现在我们每年有很多大批量的在国外学成的这些人回到国内从事各种的这种科学研究。 好，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关于录取规则这方面吧，因为这个今年在录取规则上面有没有一些变化，还是说有什么需要去提示我们的考生及家长需要去注意的这一方面？ 我们学校呢这边因为刚才也介绍了综合评价呢是放在提前批次的因为咱们北京的提前批次呢还是仍然是传统的梯度志愿我们是不接受二志愿的考生的所以呢考生就是如果想要报考中国科学院大学尽量都放在第一志愿然后呢我们在录取的时候专业是没有级差的，并且刚才冉主任也介绍到了我们在入学之后一年半呢是可以自由的转换专业的所以学生呢在填报专业的时候可以尽可能

刚刚报完名，现在考生报考也很踊跃。 嗯， 我们是准备四月份的时候，肯定要做这个初审，就是报名材料的一个审核。四月30号之前，我们会公布一个初审结果。 嗯， 就是到时候谁可以在6月份来校参加测试。 嗯，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咱们也得让大家来在4月30号的时候关注一下我们的 啊？对对，关注一下我们本科招办的官网，就是阳光招生信息平台。 嗯、 我们所有的信息都会通过这个平台发布，同时、 嗯、 教育部的阳光高考平台的报名系统也会就是到时候公布相关的名单和成绩， 也能查询得到。 对，可以查询。嗯 嗯，所以这一点上也是要提醒这个考生家长注意，别这个自己落空给落了、 啊、对 对 对，到时候发布这个名单的时候，我们会公布进一步的这个就是考试的一些测试要求啊、 嗯、 这些的会有提示，就是包括后续的工作都会在 不会挨个打电话通知的、 哦、不会，肯定会在网上公布、嗯、然后包括自己的那个系统后台应该也能下载测试指南、 嗯、 就是请大家一定要进一步关注后续的工作。 嗯， 嗯，为什么要问这句话，是因为也要提醒这个广大的考生及家长注意，因为到了这样的一个高考季的时候，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坏人出现，他们就是假装啊，这个是我们的招办老师，然后向你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不管是钱也好物也好，这样的一个要求，然后让你上当受骗。刚才我们也说的一个教育部的一条新闻，就让小心这种这个以资助为名其实骗取你钱的那种情况。因为确实啊，自主招生里面报的人很多，通过面初试人应该也不少，应该没有太大量的时间能够挨个通知，那所以呢您得自己查，但凡这个主动给您打电话过来的要多加份小心啊，加份小心。 这里我也提示一下吧、 嗯、 就是我们学校没有就是跟任何的培训机构有过合作、 嗯、 或者是说这个我们学校的也不允许老师出去对就是就自主招生这件事情来进行培训、 嗯、 所以也请各位考生一定要警惕相关的这种就是行骗的一个行为。 对、 嗯、 这个各种包过的班啊，这已经见了不少了，一定要小心。嗯，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聊今年的关于统招这边的一些专业的情况。那么今年的新增的专业有没有？ 今年这个大类招生，我们是按大类招生，大类招生专业是没有变化、 嗯、 但是招生专业里边的分流专业是有一个、 嗯、 小的调整，就是我们有两个新增的分流专业、 嗯、 一个是叫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这个今年也是新备案这个下来的，是我们理科试验班信息与数学下面的一个分流专业。这个分流专业去年在我们统计学院已经有了，就是已经是一个分流专业，只是说今年在信息学院又新增了。 嗯、 这个专业是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是我们今年还有一个新申请下来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个专业，它是属于人文科学试验班下面的一个分流专业，具体呢是我们这个马克思主义学院下设的一个本科专业。嗯，这个专业呢就是我们今年实行这个今年入校的学生就会实行本硕连读制，同时也是全员导师制，就是从这个他相同学院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这个专业来看，他的就业率非常的高，就是每一年都是100%，非常的吃香这个专业，所以也是鼓励各个这个考生也报考，就是到时候分流的时候可以关注这个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相关分流专业是非常火爆的。 嗯，好，刚才正好说到了分流专业新增两个，正好一文一理啊，这也是紧跟了整个这个热潮啊，包括像数据大数据这块也确实是非常吸引大家的注意，所以呢考生们在今年整个的招生政策真正出台了以后啊，这个也可以去多看一看，肯定会有一个详细的介绍。那么在教育教学上来讲，这两个专业是不是也是都是各自的一个比如把自己的王牌拿出来 啊、哦、对，肯定是的、 嗯、 就是师资配比啊，还有包括这个就是刚刚也说到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是全员导师制、 嗯、 包括他们学院里边也做了一个，就是以前像这个学院里面是本硕连读这个事情是没有提的，今年是专门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做了这么一个调整、 嗯、 也是希望就是进一步培养深层次的人才。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还有、 嗯、 接下来有5分钟的时间，我们再来继续讲啊，包括这个一批次招生的 PPE 实验班现在这几年招生情况怎么样，然后包括他们现在的在今年会不会继续。 这个 PPE 实验班是我们近几年就是新设的一个实验班招生专业。 嗯 嗯，这最近几年招生都非常的好，像那个去年 北京的这个文科是录的653分，理科录了663分，提档就是他们这个专业的最低录取的这个分数。今年预计还是继续会在北京的一批次进行招生，就是招生计划应该也是跟往年持平的。 那有没有其他的实验班？而且很多家长很好奇，就是这样的实验班选拔是怎么个选拔方法？ 我们实验班很多，人大现在也是这个这个有十几个实验班吧。然后里边呢，这个人文科学实验班是在一批里面直接招生，然后另外还有几个理科实验班，就是信息与数学理科实验班、环境理工、环境经管理科实验班、物理化学心理学是在一批直接招生的。这个就是高考直接选拔，然后入校之后再就是在大一下学期或大二下学期的时候再进行分流。然后其他我们还有一些设的实验班，主要是一个跨学科的形式，是通过入校之后二次选拔来进行的，就是在这个比如说我们的经济学数学实验班是信息学院和经济学院就是联合培养的，就是入校之后分别会在不同的这个学院里面会选择一批这个比较拔尖的人才，就是学生也有意愿的啊，报考的，然后去参加这个实验班的这个培养 选拔。 对对对。然后另外还介绍一下，就是咱们还有金融学数学实验班，经济学的实验班、财税实验班，还有工商管理全英文实验班、古典学实验班，还有工商管理法学实验班、新闻学法学实验班、新闻学国际政治实验班。就说这个跨学科的这样一种就是相关学科， 教育方式其实是， 对，其实是就是入校之后有很多的选择，就是学生包括这个像新闻法学这样的实验班，学生一般学法学可能会考虑一下，就是做一下这个新闻方面的，就是 继续的一个深造啊，学习。 对，就包括是很多学生在入校的时候，比如说想上法学，但是实际上分数可能差那么一点点，然后他也可以就是，当然不是说新闻学比法学差，就说如果 说 录到了新闻里边，新闻里边新闻分数也很高，然后同时还想学法学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途径。 就是进校之后再选拔。 对对对，入校之后二次选拔。 对，其实这也是创造了更多的复合型的一个人才。 对对对对。 而且这个他有自己的一个专业专项了。 对， 真的是这样。 对， 好，那这个因为最后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我们再来说一下之前的一个政策是不是还会继续执行？有一个申请退出提前批，就小语种这种措施，今年还有吗？ 还有，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学生如果报考提前批次报告我们的外语类专业，然后本科一批的一志愿，第一顺序仍然报考人大的话，我们允许考生申请退出这个提前批外语类的专业录取，就是进入这个一批的专业录取。但是就是提醒考生，如果真是要采取这个政策的话，要求必须在提前批录取之前，就开档之前，就要向招办提交书面的申请。就是否则这个就不能作数。但是近几年这个平行志愿了嘛，就是使用这一政策的学生其实挺少的。因为选择很多。 对，所以在这一点上这个大家就不用太担心了。 对， 好，最后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最后再来说一下中法学院，说不完咱们就等到这第三声继续说，好不好？中法学院现在专业的整个的情况好不好？ 中法学院还是三个招生专业，一个是金融学，一个是国民经济管理，一个是法语。中法学院就是是我们学校的一个下设学院，就是跟其他学院都一样的，不过办学地点在苏州。然后招生刚刚也说了，专业这个代码是跟人大是区别开的，是一个单独的招生专业代码。它是我们跟法国三所非常著名的学校共同合作创办的。一个是那个索邦大学，一个是保罗瓦拉利大学，还有个 KG 商学院。就是这个我们是中法学院的培养含金量非常的高，就是5年3学位，待会儿可以具体再讲，就是说你读了5年之后可以拿到人大的这个本科硕士本科的这个学士学位和学历证书，然后同时还能拿到法方的这个本科和硕士的学位，所以就是其实是很划算的。 你想5年能干这么多事儿简直太开心了。好，因为最后还有几十秒的时间，我们就不再继续了，接下来等到第三时段的时候继续来讲讲中法学院具体的专业学费啊，包括师资、校区环境等等这些方面。那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教育面对面。同时呢，今天来做客的是两所大学，分别是来自于国科大和人大的我们的招办的负责的老师。有什么样的问题您都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的微信公众账号

填志愿的时候六个志愿一定要填满并且服从专业条件、 嗯、 因为往年我们录取的时候发现有学生就填三个志愿还不服从、 嗯、 本身很好的一个分数最后就是出现了调剂的情况、 嗯、 这是人为的了就是 不是调剂是退档吧 没有 退档 没有退档没有退档、 哦、 对 好 只填了三个志愿服从调剂、 哦、服从调剂啊我说提三个志愿然后不服从调剂的话就很危险了因为就谈到这儿就要说到另外一个录取提档的比例了、 嗯、 因为提档比例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嗯、今年的情况 平行志愿就是都是按105%来提档 嗯 啊如果说就是提档之后没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刚说的这个不服从专业调剂啊、 嗯、 或者说是身体体检方面的问题 嗯 一般就是提档不退档 嗯一般是提档不退档的 对, 对, 对, 对 但是如果像刚才我们谈到那个就报仨然后不调剂 对, 对对对 是真的会 对这是个人原因了真是个人原因、 啊、所以其实就没有什么这只要你自己不作那基本上能保证到那个只要提档你就肯定会有学上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 能进入人大进行学习还有在录取不同的专业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特殊的要求包括口语考试然后包括像语种方面 我们外语类的是这个就是要求是英语语种、 嗯、 然后西班牙语不限语种、 嗯、 然后同时外语类的这个专业都要求参加北京市的这个口试并且口试合格就这个要求 嗯, 嗯，但是是要参应相应的这种语种吗比如说你刚谈到西班牙语那我 西班牙语它不限如果你、 嗯、 比如说你本身就是西班牙语、 嗯、 这个肯定得参加相应语种的口试才行 嗯，所以这个因为刚才我们也播了一条新闻就说到这个口语考试、 嗯、 这个别拉空啊因为如果想要去学小语种的话 对 是你要通过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考试的。另外我们再来说一下本科生的一个教学管理因为我是去过好多次人大然后校园也非常的美尤其是这个到了秋天的时候啊绝对是在你金色的时候能够进入这样的一个校园里面而且那个每年那个本科招生网那个人大做的也都非常的漂亮会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学姐。然后在这个本科招生网上向你招手然后希望你能够来啊但是呢我们还要再讲讲就关于具体的教学的管理上那么在本科生的这样的一个教学管理上、 嗯、 有没有一些特点要跟我们这个考生跟家长一起来分享的 本科生招生呢我们从2013年开始就是这个有一个人才路培养路线图 嗯 然后呢里边有很多这个就是针对本科生设置的一些这个培养的制度比如说我们是有全员导师制 嗯 然后呢还有这个就是金石课程包括这个原点原研读啊这些就大一的时候我们都会就是来做这样一些项目然后值得一提的我想还是跟大家提一下这个双选认证制度同时也是这个考生比较关心的、 嗯、 就是说你这个毕竟高考的时候能选的专业也就那么几个嘛 嗯 但是如果说你就是专业觉得还不够你就是大学期间这个就是不够吃的情况的话就是入校之后你可以就是选择双学位 嗯 同时我们这个双学位是没有门槛的就刚刚说的双选认证制度就是说你如果对这个专业有兴趣那你可以去修它相应的课程如果到你大四阶段你修满了相应的课程我们就给你来做认定就是颁发这个复修的专业证书或者是复修的学位证书就是这个是完全对就是所有本科生都放开的所以不存在说你某一个专业就是一定非得上某一个专业的问题、 嗯、 就说你比如说你报法学上不了那你这个就是入校之后自己再辅修就可以了、 嗯、 这个都完全敞开 但是给的学位的证书是辅修学位证书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吧不是跟他们就是本身学历还不一样对吧 也就是双学位嘛 就是双学位、 嗯、对对对 好另外一个就是在转专业这方面呢他们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转专业的话我们也是大一下学期和大二下学期分别都会有一次机会 嗯 然后学生就是自己来自愿的申请一般来说转出的学院都不会有太大的限制可能转入的方面会要求你学分机会达到一定要求 嗯 可能也是有一定人数的限制的 嗯 但是这个机会都是有的 那么在专业上会不会有限制比如说我是学小语种进来的然后但是我想转法学我想转新闻 这个没有太大的限制但是唯一有一点就是我们自主招生入校的学生是不允许转专业的、 嗯 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特殊的情况就是我们招生简章上面、 啊、 对对对艺术只能在艺术学院内部、 哦、 就是有一些招生简章上面已经提到的一些特殊情况不能转专业、 嗯、 其他都是放开的 嗯好在这一点上要去让大家去研读注意、 嗯、 但是这些尽管转不了但是你可以辅修 啊。 嗯，对。 所以呢，向所有的这样的本科生去开放，你要想学，嗯、学校会创造条件让你去学到的、 嗯。对。 另外还有一关于这个实验班模式，因为刚才我们谈到了特别多的实验班，那、 嗯、 各种各样的实验班。 嗯。 那么对于考生来说，这样的实验班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利好？那么他从培养模式上面也好，包括从最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好，是不是就真的能够体现出来？ 我们现在实验班呢，其实就是也是注重一个大类培养，就是宽口径厚基础、嗯。比如说我们人文科学实验班，像今年的话，学生入校的时候就可以自己去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然后在这个专业老师的引导下面去选一些模块的课程。 嗯、 同时，这个实验班里面其他的专业的课程也都是就是开放，完全打通开放的。那个就是你经过一年的这个就是相关的学习之后，你大一下学期的时候，我们今年还就是做了一个改革，大一下学期还可以完全自由的在人文科学实验班里面再进行一次选择，就说当时你大一读的这个就是相关专业的课程也可以转成另外一个专业的就是选修课程，就是完全打通的一个平台、 嗯、 所以对于学生来说肯定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因为你这个基础更加夯实了之后，其实厚积薄发后面的发展会更加的好，也给就是学生开通了这样各种的通道。 嗯，那么其实对于整个的升学跟就业情况来讲呢，整个咱们现在咱们从不说实验班了、嗯、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咱们本科生的升学跟就业情况怎么样？ 升学情况就是我们本科的今年的这个就业率，总体就业率是97%多、 嗯、 那像这个升学还有出国加上这个就是就业的一般是1:1:1，就是各占1/3的情况。 嗯 嗯，然后保研的话我们可能每年差不多25%的比例。 嗯 这个反正就业情况非常的好，因为人大在其实可能很多人也知道，就用人单位还挺吃香的、 嗯、 就还挺喜欢人大毕业的学生的。 嗯 嗯，挺不错。 嗯，所以在这一点上也可以让很多家长们放宽心。你们也听到了刚才在培养模式上，其实人大这些年也做了很多的工作， 对， 然后包括也做了很多的实验跟实践，那么得出了最后这样的一个招生的结果，其实也是经过前面无数的这样的实验之后，然后包括研讨啊各种策划之后才得出了这样的，比如说实验班的模式，然后这个宽口径也好，厚基础也好，然后包括像是这多学科领域的这样的一种模式。好，这就是这个整个人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联系方式好不好？ 啊，行。我们人本科招办的这个联系方式是400-0123517，这是我们一个招生的免费热线电话。 嗯。 另外我们这个招办的邮箱是 zsb@ruc.edu.cn。 嗯。 然后另外我们就是请大家也是关注我们的官网，就是rdzs.ruc.edu.cn、 嗯。 另外特别提醒一下，我们今年可能在主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人大阳光招生6个字，搜索就能搜到。我们近期每一周都会推3到4期的，比如说教授讲专业，还有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学院推荐，还有我们这个人大的学员，就是刚来人大的新生对人大的一个体验，这些相关的内容我觉得是这个阶段家长就是可以关注的，因为像教授讲专业会非常深入的去讲解这个专业到底是干嘛的，然后未来发展是什么样，我相信对今后的报考志愿是非常有帮助的。 我们也欢迎教授来我们节目来讲专业，因为很多家长其实对于专业其实就光听名字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高能物理干什么呢，对吧？任主任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啊，这个。但是你说这个很多的专业，你听名字，比如刚刚咱们提到马克思的那个新的那个专业，这个难道就是这研究理论吗？是就这么简单吗？可能并不是啊。所以在于专业的了解上，我们还是要去更多的去听这些教授怎么讲。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息。接下来的时间就给大家来进行答疑了。这个国科大这边这个问题还挺多，任主任做好准备了吗？好好好，那咱们准备开始啊。这个第一个问题是来自于叫吴啊，他说很关心中科院大学，说那个他的师资配备情况是什么样子，那么在研究所兼职的占比是多少，能不能给说一下 啊。开始已经说了啊，给我们中科院大学上课的上外语课的，那么主要是我们外语系的老师，当然我们还请了很多这个外教，那么上专业课的一部分是我们校部院系的老师，很大一部分是我们研究所的科研做得好，同时教学也做得好的。那么 研究所的老师他其实不叫兼职，啊，实际上就是我们自己的老师，我们叫双向双聘，他的科研职责在所里，他的教学职责在国科大，因为我们中科院大学就是中科院100多个研究所共同承办的一所大学，是这样的， 所以就不存在兼职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对对， 那么这个对于学生的这样的一个教授来说，可能刚才这个听众朋友没听清楚啊，那其实也是一个有专门的这种学术的导师，然后去带这个学生的，对吧？每一个学生其实都有，对吗？ 对对，每个学生都有，因为我们选了900多导师嘛，给学生做学业指导。 好，还有一个国科大的问题，我们再来问一下。这个快乐师傅想问一下，国科大今年新设立的两个专业，对学生身体情况有没有要求？比如说色弱是否可以报考，在体检这块？ 我们的专业，我们所有的招生专业都不对学生提出特别的要求，我们就按照教育部以前卫生部他们联合发的一个体检指导意见，按照那个执行就行。只要是说符合那个上面条件的都可以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关于人大的问题啊。有一个风高云淡就提问了，说这个请问人大办的国学大赛是学校选拔国学系学生的一个途径吗？ 没有，跟我们自主招生完全不挂钩。 这不是一码事， 没有直接挂钩的事情啊。对， 好，另外一个就是叫燕子说这个人大能否转专业，有什么条件？人大2017年最高分的专业是什么？那专业级差怎么设置？ 说一下专业级差的设置情况吧。人大各个专业这个6个志愿之间是设置1分的专业级差。就是这样的。然后最高分的专业的话，可能近期还是这个经济金融类啊，然后包括我们这个9个一级学科排名第一的，像法律，然后新闻，还有这个就是金融财政，这些都是。就是其实我们这个排名第一的这个专业已经涵盖了本科招生专业绝大多数了，包括这个双一流有14个进入双一流建设专业，基本上所有的本科招生专业都是。所以就是我觉得大家不要执着于说哪一个分最高，然后去匹配自己的分数，还是首先看个人的兴趣。所以就刚刚说请大家多了解微信公众号，就想让他大家提前看看自己到底专业兴趣在哪儿，不要去执着于这个热门。 真是这样，因为刚才我们通过介绍也已经知道了，因为今天我们请来两所学校，人大也好，然后国大也好，两位主任也都谈到了，不要问我王牌是什么，我全是王牌啊，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这个大家不要光是说我为了报一专业我图名字好听好看，你说我人大新闻的，最后你一点都不喜欢新闻，想让你当记者，你一点都不愿意出去跑去采访，那你学这个专业干什么呢？对不对？还是要匹配一下自己本身的一个兴趣跟爱好啊，包括你最后想要去有志从事的一个方向，然后去选择专业可能是更合理的。当然了，包括就业也是一方面，就是如果要是你觉得这个未来4-5年之后这个方向的就业情况会很好，你有这样的一个预判，那么根据就业选专业也是一个很，哎呀，不能说功利吧，也是一个很理智的一个选择，对吧？ 是。 好，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朋友叫K1 Boy 说请问人大今年招生数量及专业有没有什么变化？那么北京地区2017年招多少人啊？重点是哪些专业投放的计划多呀？那这就是看来是想这哪个容易上哪个了啊。 这个就是我们基本上所有的本科招生专业在北京都是投放的，就是今年可能跟去年的情况差不多，刚刚也说了可能调整不大。17年我们这个北京投放的文理科计划数分别都是82个，就是加上这个中法和这个提前批的情况，提前批小语种的，然后一共是去年的计划数是164，最后录取的可能就是接近200人吧，因为 你继续。 就这样一个情况。 好。 然后说这个投放计划比较集中，可能就是说我们一些大的院系本身招生计划也比较多，像工商管理呀，这个经济呀，金融啊，还有这个都投放的非常多。咱们的这个北京投放的计划数是量非常大的，基本上占到了我们学校这个总计划数的1/10了。 所以这点上这个可以让您放心啊，这个这样的一个专业计划投放的多，但并不代表它的分数就低。所以呢， 也别说这个奶投的多，我就能够浑水摸鱼能够进到这个学校里边啊，这个可能性并不太高。 对对对， 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些问题。刚才梁东兰的问题已经问过了，就是国学大赛这个事儿，并不是选择国学系的一个途径啊。另外一个是雪兔问说，人民大学苏州校区怎么样？ 啊，刚刚也介绍了苏州校区实际上就是我们中法学院所在地，就是刚刚也提到中法学院含金量非常的高，包括它的自然环境也是非常的优美，在这个独树湖高教区很适合这个修身养性和读书的一个地方，同时又是在这个长三角嘛，这个经济也很 环境非常好。 对对对， 因为说到这个环境好，我们不得不提的是国科大的雁栖湖的校区，这也是一个那守着北京最好的地方，也是非常的优美，风景非常优美。但是很多这个同学也想问，本科生我们是在雁栖湖上吗？ 目前本科生主要在玉泉路校区，我们的研究生基本上在雁栖湖校区。 哦，所以现在就是如果要是考上了咱们国科大的本科的话，还是在玉泉路那边去上课 啊？对，是这样的 啊。因为我今天正好是有意思，我在逛一个论坛，然后上面就是各个学校的学生在说自己学校的宿舍条件有多么好，正好有咱们国科大的学生就提到了自己的宿舍，我觉得还挺震撼的。现在是一人一单间是吗？ 很多研究生是这样的。 研究生是本科呢？ 本科生现在在玉泉路达不到一人一单间，大概是两个人一间，或者是有的大一点房间三个人一间。 但是本身的住宿条件也好，包括其他的条件也都是相当不错的。 对，是这样的。 听起来就是特别的羡慕。你想想这个一个屋子如果要是像原来住六个住八个人，然后一打呼噜基本上这一屋人都别想好好睡觉了啊，尤其是男生这边。但是现在如果要是一人一单间的话，你自己不管是学习也好什么也好都不会太受干扰啊。 对，是这样的。 非常的好。好，那再来看一下其他的问题。这个另外一个朋友问说，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工程本科毕业一般是去哪些地方工作？本科毕业的金融工程。 很多学生其实本科毕业可能不一定选择就 业， 像咱们这种这个研究型的大学综合性的都一般会是主要是升学，可能在国内的一些这个比如说高等院校，还有包括国外的最著名的一些大学去了很多。然后如果真说就业的话，其实就是一些这个金融的一些企业，还有这个基金公司啊，都是有的。对对对，银行包括其实政企这个政府也有很多，就是这个其实不太受专业限制，人大毕业的学生其实去哪儿的都有，就是各个专业都是，你别说这个就是人文类或者社科类的这个专业，其实去金融行业的也很多，就所以这个专业方面其实没有太受限，就是就业这方面的话。 好，那还有一个问题是还是关于人大这边的，他想问一下说他是理科生，然后成绩还不错，但是喜欢偏文专业，有没有这种这个文理兼收，尤其是适合理科生的偏文的专业有哪些？那么北京理科投放计划大约多少人？ 这个我们非常欢迎理科生报考人民大学。其实人大从85年以来就是文科理科这个投放的招生计划已经很就是基本上是持平的。你像北京刚刚也提到了，我们去年文科投的是82，理科也是投的是82，其实就是一致的。然后像这个理科生在人大选专业是完全不受限制的。像理科实验班和统计是只能理科生报考，其他所有专业都是文理兼招。然后像说偏文的专业推荐的话，很多法学、新闻，这个工商、公共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政，然后这个社会都可以，都是非常适合就读的。而且这个这些专业里边其实也涉及一些理科类的知识。 好，那再来看一个对于国科大的问题，任主任，有 RES 的朋友问说，国科大就是能换专业，导师能换吗？ 可以换的。 就是双向培养之后，就是我开始选了，都选定了，都已经那个看对眼了以后，然后我突然不喜欢你了，我还可以再换一个。 可以换，没问题。这个我们专门有本科部，他们负责协调。比如你开始选的是某一个导师，你后来发现我跟导师做的方向，我不是太喜欢，我可能喜欢有别的更喜欢的这个方向或者导师，那可以换的。 就是还是有一个自由选择的一个 可以自由选择， 也跟你其实跟专业也有关系，比如说你真换专业了，可能这个导师的方向就不对了。 对，换专业的时候就可以随时换导师，即使你不换专业也可以换导师，因为导师他的方向还是不太一样啊。 所以在这一点上也需要这个提醒大家，这个国科大这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给大家一个特别宽松自由的一个环境，让大家去选择专业 啊，完全尊重考生发自内心的兴趣和爱好。 对，哎，刚才正好谈到了这个，我们这个招生计划在北京应该是10+15，在2017年是25人，是这样的。 2017年是25个，我们2018年还是25个， 还25个人。 啊、对， 因为刚才我们谈到了可以自由的去选专业，因为一年半之内我们还是在一个一年之内还是在一个一年半对吧？ 一年半 之内还是在一个基础学科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过程之中。 嗯， 那么如果要是大家都喜欢上一个专业了，我们会不会说还得劝说你别报这个，你报一个别的？还是说其实只要你喜欢，没问题，满足？ 啊，没问题，满足啊，因为 痛快了。 对，因为我们的这个每年400人学生，如果说你就所有的学生全选了一个专业，我们也能完全容纳，但实际上每一个学生的兴趣爱好它是不一样的，因此不可能所有的学生全选到一个专业上去。 好的，非常感谢今天三位老师做客节目，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也欢迎继续收听北京之声。 本节目由新东方优能一对一特约播出，优能一对一直达梦想学府。高考倒计时了，新东方优能一对一全日制班，真正傲视群雄的高考集训营，1小时学情一追踪，1节课效果一反馈，1周进步双测评，140名资深教研员专注高考命题研究，萃取简单有效解题技巧，确保学生学得会。